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

乡。 我们呢？